和耳朵。一只狼和一只狐狸住在一起。有一天，狼捉到了一只鸡，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，把那只鸡交给狐狸说：你把鸡杀了，拔掉鸡毛，洗洗干净，放在火炉上煮起来，我请老熊一起来吃鸡。狼说完就去请老熊了。狐狸在家里煮鸡，不多一会儿鸡就煮熟了，狐狸馋得直淌口水，就从锅子里捞起一只鸡腿来吃。他吃完了还想吃，又捞起一只鸡翅膀来吃，吃完了还想吃，不一会儿一只鸡全给吃完了。狼回来了，狐狸狐狸，鸡煮熟了没有？狐狸撒谎说：还差一点呢。老狼说：我先去把刀磨一磨，等会儿老熊来了，咱们拿了刀子切鸡肉吃。老狼正在屋子后面磨刀，老熊来了。狐狸对老熊说：你这个大笨蛋，还不快跑，老狼骗你来要割你的耳朵呢。你不信，听，老狼正在磨刀子呢。老熊侧着脑袋一听，真的听到沙沙沙磨刀的声音，吓得转身就跑。狐狸看着老熊跑了，就大喊大叫起来，跑到屋子后面对老狼说：你看你的朋友老熊真不讲理，你好心好意请他来吃鸡肉，他倒把你的鸡全抢走了。老狼一听信了狐狸的话，气得跳了起来，立刻去追老熊，拿着的刀也忘记放下了。老狼跑到外面，看见老熊在跑，就一边追一边大声喊：喂，笨狗熊，你快给我回来。老熊回头一看，老狼拿着一把雪亮雪亮的刀子追来了，以为老狼真的来割他的耳朵了，就没命的逃。就这样，一个逃，一个追，老熊逃得快，老狼就追得更快。后来老狼追上了老熊，从背后一把抓住了他。老狼问老熊：我好心好意请你来吃鸡，你为什么把鸡抢走了？老熊问老狼： 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？ 狼说：谁说的？我干嘛要割你的耳朵？老熊说： 你看，我哪里抢过你的鸡呀？ 他们这时候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，他们马上回去找狐狸，可是狐狸早就逃走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